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由于常连安的儿子常宝坤外号叫做小蘑菇，所以常连安的另外几个儿子就按照二蘑菇、三蘑菇、四蘑菇的顺序排了下来。在天津，您只要一提起三蘑菇常宝霆和他的老搭档白全福来，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各位乘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乘坐我们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我们进行的旅行依旧是欢乐金门行，为您讲述常宝霆和白全福这段老搭档的故事。一名三蘑菇的常宝霆从小就受了家庭的熏陶，对相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很喜欢东拉一句西扯一句的模仿大哥小蘑菇的台词和动作。父亲常连安看见常宝霆的条件确实不错，就开始让常宝霆练习相声的基本功。常宝霆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来喊嗓子背贯口和绕口令，那些冗长的大段台词他一背就是俩仨钟头啊。父亲对常宝霆的要求更是十分的严格，有时候常宝霆累得口干舌燥想停下来喝口水，父亲就会对他说，说这么一会儿你就想找水喝，往后到了台上怎么办，接着练。正是因为父亲的这种严格要求，才给常宝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下面咱们先来听一段常宝霆和白全福合说的相声迈步头的片段。 过去还有一种比较难学， 什么呀？ 就是迈步头的。 步头， 这种迈步头的地下铺着两领席，后头有货架子搁着步头，说是步头啊，哪一块布都有一丈三四，都有一丈五六，其实那也是成匹布扯下来的。 干嘛打着成匹布撕下来当布头卖呢？ 这是生意经，因为布头就便宜。你看现在你要买布头也便宜， 哎， 在过去只要是布头卖的就贱，大娘大嫂子们都喜欢买布头，他抓住你这个心理了，成匹布扯下来当布头那么卖去 啊， 卖得好快，买了你就上当。因为什么呀？他把它扯下来，他喷凉水，连蹬带抻 啊， 就给他抻长了，刮酱子，买时候挺滋味，泼一丈五六，做个背脸背面都行，到家别洗，一洗就抽， 是， 到家只要一洗， 抽二寸， 成口罩了。 我说你这也太夸张了。一丈五六就剩这么点了，这 反正得抽。 嗯， 就指这吆喝，呵，他夸的这布头啊， 啊， 甭提多结实了。 哼， 用这道词儿啊， 嗯， 当时就能把它卖出去。吆喝那价钱不是原价？ 什么价？ 黄， 假的， 虚价。 嗯， 甭你给他唠。 嗯， 他这卖布头的自己唠，几毛钱几毛钱的唠价啊，我让几毛啊，去几毛啊，干嘛呀？你看着一便宜你不就买了吗？ 哎， 有时候没人买，一糊涂他把自己也绕在里头。 是啊，

天大的胆子我不敢的怎么要打、那怎么回的事儿？ 怎么回事？ 徒弟知道我没打手工钱，精致粗布蓝布的大白布大、那么他要学好了，那就是花色格什么礼服呢？老太太叫猫黄黄黄肉的、那要买四毛八，让您想、谁还买小门脸的小铺眼的小布摊的水布套弯零布款的吧？ 对， 那位先生说你要卖多少钱？ 多少钱？ 站住了脚儿，我淘淘尺寸的听个尖儿吧、一淘五尺、哎、 我说你什么意思？这是 量尺寸？ 量尺寸这有人呢？ 两淘一丈、三淘一丈五。 什么 这比 啊？什么 啊？ 啊， 掉盐水？ 那位说了，就是掉盐水。 谁说的？ 就那位。 试试你看看， 来来 看看，不掉盐水， 青布 漂白， 漂白不掉色呀！ 你别起哄啊！这这比一丈五 啊， 算你一丈四，烧他吃马的少和钱里吧 啊！ 您给两块八， 是 喝多少钱一尺？ 多少钱？ 才两毛钱一尺。那让你想，你喝一喝那有本没本的，有砖的没有砖的。那哪位先生说，这不两块八？给我包上吧， 包上； 给我裹上吧， 裹上。 两块八毛预备好了，摘这的要卖的还不卖他， 那 怎么回的事儿、饿了白的上芝麻还要让他， 对， 这不两块八，上去两毛。你给两块六， 好的， 再去两毛。你给两块四， 别让了， 让两毛，我去两毛， 赔了。 是赔了， 怎么了？ 鞋开战了， 我让你跺脚了。 两件， 两块钱， 谁要？ 哎， 拿走。 对。 哎，那快答应 了！我说你怎么意思？这是？我说你别卖了，你把这布头卖出去，我得惊吓了。 两块大洋打破了吧？ 啊， 你给一块九，啊，你给一块八，那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再要说不要，给一块四了吧？ 哎， 这我们一块四，你还是不要，我让五分了，去五分了，一块三， 别让了， 这我们一块三，你还是不要，我喊了喊了吧。我糟了糟了吧，是那赔了板的免了零，取了烧的还得让他。 对， 这不一块三、我让一毛去一毛，你给一块一。 瞧门， 这不一块一，我让五分去五分，你给一块钱。 别让了， 这不一块钱，我让五毛去五毛。 多少钱？ 哟，白拿走了这个， 白卖了。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各位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话说常宝霆九岁登台，十一岁时就在父亲常连安开办的启明茶社相声大会说起了相声。那个时候是常宝霆逗哏，常连安亲自给儿子捧哏，爷儿俩高矮差半截，但是配合的却很默契。观众俨然又看到了小蘑菇和他爸爸说相声的身影。相声界的门户观念、师承规矩都是比较重的，所以艺人呢都必须得拜师。但是按照相声界的规矩，父亲是不能收自己的儿子当徒弟的，所以在常宝霆十二岁那年拜在了相声名家郭荣启先生的门下。十四岁的时候，常宝霆正式和白全福搭档，他们俩也成为了启明茶社当中最年轻的一对相声演员。下边呢，咱们就再来听一段常宝霆和白全福合说的相声《拉洋片》的片段，然后再来跟您说一说常宝霆的搭档白全福。 哪位先生瞧，哪位先生瞧， 哪位也不瞧啊， 价钱不贵呀，大家哈哈凑凑去，哪位先生瞧呀、 哪位不瞧啊， 咱可别全居住了，对不？ 你干嘛居住了？这就是不瞧，干嘛居住了？你还算新鲜。 这用一位瞧了就好办了。 嗯。 你看这么些位呢，难道说一位全没有吗？ 你还算新鲜。 要是三不瞧，咱们就散伙就完了。 听你的，九分钱买票，连完走了，像话吗？这个。 也没有了， 那多新鲜 呢！我住店，我带他们吃饭，要饭去呢。 你死！ 你看这是怎么说的？你看，你看，你看，哪位老乡给这说了？ 那哪位说了？ 老杨表姐，你别着急，你怎么敢水那是不轻，你非得呀下力挨着位的让一让，你让的难吭声呢，那就不好意思的不强了。嗯，这可是你说的对吧？ 我那哪位说的？哪位？ 就那位呀。 哪位啊？ 有鼻子那位。 是是，哪位没鼻子？ 对，听你的来，我就让一让。我可有个毛病，我告诉你说。 你什么毛病啊？ 可都听明白了啊。我让你头上，你要是强了，那咱们算两全其美呀。那么要是不强呢？ 我让着你头上，你要是不强，你可别说我犯野蛮，对吧？ 有什么野蛮的？ 那可要打。 打 好了， 你让着，反正今天有个倒霉的人。 一个也躲不了了。我告诉你说，要发财咱们先打这里来。 您甭害怕，我盯着他呢，没问题。甭坐了，我盯着他，不坐了。他拿嗓子来，我也不怕。 这经理啊，这也就过不着啊， 过不着。 这经理啊，都刚进门啊，这经理都没带着零钱呢。你看今儿个怎么总干这么顺呢？ 你瞧瞧， 你看这个事怎么办呢？ 我得找一位，得找那个有造化的。看年轻还得有造化。 我在乎那个人这个样子他还看不了。那个人得个别，那个脑袋呀长得跟那个电灯泡似的，那个是不是？这个人你得找，你不能忘，你也不知道在哪儿待着，你得慢慢来。你咋在这里呢？得了，你那闲着头发长的， 你也就让我呀。什么玩意儿啊？ 马大天 来过吗？ 我来过，头一趟来，头一回老先生让的也是， 这是头一个主啊。 哦，头天来，头天摆上， 让我这是头一个主，头一位，就冲你这心心，我就得 瞧， 这不瞧。不瞧啊？ 哎，怎么新鲜不瞧啊？ 好嘛，你们讹人呢？ 讹人怎么着啊？ 瞧完了好几万，我受了吗？ 好几万怎么呀？这又不是那个大骡子大马的，别人买得起，你老买不起。我来到此地大街家买你的先生，一毛钱也是。 多少钱？ 一毛钱。 看几张？ 八大片。 八大片花一毛钱，看全了。歇歇腿也值，就出一毛钱了。 瞧了， 这不瞧吗？ 怎么一毛钱也不瞧呀、 啊？对不住，没带着。 我带零钱， 没零钱， 这倒保不齐。说家有万贯，还有一事不变呢。 对呀、 啊，出来接手来了。 是啊， 带钱多忙呀。 对呀、 啊，可是你听明白了，这地方是花钱的地方。那么出来一字不带，你们家大人放心呢？ 放心，放个卖砂锅的，我家取钱去，你甭管。 真不带钱？ 没钱。 行嘞，我相信你，我交你个朋友，我让你白瞧白看。 哦，白瞧。都白瞧，你吃谁去？ 你那不明白呀、啊？就你一个人白瞧啊？ 怎么了？ 你怎么一瞧，你说一声好，比我说十声还强呢、你怎么一瞧，大家全瞧了，一天的包饭我冲你老吃了，你做个山中的领袖，这你还不明白吗？ 这话你早这么说呀？ 是、啊， 这叫成声高万丈，带后朋友帮，让我一个人白瞧。我说一声好，比你说百声我还强。大伙儿跟着瞧着，跟着看着，不挣我的钱，赚他不了的钱，咱乐哥。哭的嘞， 瞧了 不瞧吗？这叫钢条子，我懂，生的口不瞧。 先生、 先生，我没拿马杆， 给你左个人瞧一下行不？ 你多一呀、想不来开了， 磕头我都不瞧。 磕头都不瞧 啊，磕头你都不瞧了。 对了， 那么非得我打醒你一声你才瞧呢？ 怎么着？ 打醒你你才瞧呢？ 打人？ 嗯， 没听说过，没听说过。 你什么脑袋？你敢说三声不敲？ 三声、三百声我都敢说。 你摔一个， 一不敲，两不敲，三不敲， 敲不敲？敲敲！ 哎，这个敲敲不也没关系吗？这 捡骨头，这个玩意你不敲，你还要造反呢？ 我倒要造反呢。 叫你来说，这还用往法府呢？ 对了，叫您说哪有王莽的？ 敲 敲，给您钱。 多少钱？ 给您一毛钱。 一毛钱那是前年。 前年？ 对了， 我说现在 两块四。 两块四 贵呀？ 不贵呀。头年四块八没猫着瞧呢。 瞧 我瞧什么？两块四 给你摆手。 我还没摆呀，一定是好货了。 好真的。瞧 多少钱？ 两块四。 两块四我瞧着碗底儿啊。 哎呀，这胡 你瞧不瞧啊？瞧瞧。我说你买这鸽子什么瞧？ 你不废话，你瞧不瞧啊？ 瞧啊。 喂， 凳子呢？ 凳子撇了上我来。 我怎么瞧啊？ 撅着瞧。 撅着。 撅着。 你让我趴着瞧都成。我不让哪位了啊。 这听完了常宝霆、白全福合说的相声拉洋片的片段，咱们就来说一说三蘑菇常宝霆的这位好搭档。提起白全福，他们家三代在京津两地都是颇有名气的。白全福的爷爷叫白庆林，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天桥八大怪之一云里飞啊。父亲白宝山是演滑稽二黄的，白宝山继承了父业，带着儿子白全福和徒弟在天桥三角市场撂地演出，用烟盒做成纱帽、盔头，生旦净丑什么都演，说学逗唱是样样精通啊。白全福15岁开始说相声，18岁拜相声老艺人于俊波为师，夜满出师后曾经和相声艺人罗荣寿合作在山东一带演出。1942年末回到北京，在启明茶社给比自己小11岁的三蘑菇常宝霆捧起了哏。那么常宝霆和白全福搭档之后，观众们的反响如何呢？咱们先来听一首来自萧亚轩演唱的《我喜欢你快乐》。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娱乐大篷车再跟您慢慢聊这段黄金搭档的故事。诸位稍后见。 如果快乐需要我来共享，甚至繁星细胞都快要缺乏氧气了，所以你需要找一罐透心凉清新空气，换上静静凉的思绪。我建议就现在你选择一张你最喜爱的闹一声舞曲，通往你的 Walkman， 戴上你的耳机。我喜欢你快乐，你跳舞的时候最神奇，让活力又回到你身体。如果快乐需要我来共享，甚至告诉我不需要太客气。如果你 来的琐事烦心，细胞都快要缺乏氧气了，所以你需要把超一关吐新冷清新空气，换上静静凉的思绪。我建议就现在你选择一种你最喜爱的女生，我去跑了你的我面，戴上你的耳机，我喜欢你快乐，你走的时候最神奇，然后你又回到你身体。如果快乐需要我来共享先去告诉我，怕需要太客气，如果你需要一点点许你自己去快乐的斗气，就让音乐再继续。如果快乐需要我来共享先去告诉我，怕需要太客气，如果你需要一点点许你自己去快乐的斗气，就让音乐再继续继续。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我们今天的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天咱们这旅行还是在天津进行的，跟您来聊的是什么呢？三蘑菇常宝霆和白全福这对黄金搭档的故事。话说常宝霆和白全福合作了之后，几场下来观众反响相当不错，不过父亲常连安对这对小搭档的要求还是很严格。在启明茶社这座相声的高等学府中，常宝霆和白全福跟这些个老艺人同场演出，朝夕相处，从这些人的身上吸取长处补自己的短处，确实开阔了视野，也提高了表演技巧。于是乎，常宝霆和白全福逐渐为观众所熟悉，他们的表演也赢得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这对小搭档除了在北京演出，还经常到天津去献艺。当时在曲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说北京是出处，天津是聚处。作为一名艺人，如果能在天津站住脚，那可是相当不容易。因为常宝霆和白全福的合作日臻成熟，再加上这俩人脑袋瓜子反应快，表演火爆，甚至有时候常宝霆上台即兴抓个现挂，白全福接过话头翻包袱，两个人你有来言我有去语，还能对着使连环逛。就这样，天津的观众对他们逐渐的熟悉了，并且认可了这对年轻的演员。下面咱们再来欣赏一段常宝霆白全福合作的相声大婶的片段。 哎，到了，进来，剪头，头门房的头，一会儿沏茶倒水啊，有个照顾。 哦，是。 这位是钉头，钉头。这位锤头，锤头。这位是斧头， 斧头。 这位是八头， 哦，钉锤斧八呀。我进门又开锅了。 那么些废话。给你回禀老家 啊， 听头，看点啊，这个别叫他马喽。 来，你回来。 怎么了？ 别的我不懂，就这句话我懂。 懂什么呀？

哎，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哎，那腿下去，下下去。哎，哎，就这么坐着，好极了。哎， 这是坐着呢吗？这个， 带着。怎么春门老爷直学猴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 中间坐着那是谁呀、啊？ 我们老爷呀、啊！ 是你们老爷 啊？ 怎么跟耗子一样啊？你这眼神 我们老爷眼神不好，看看是你不是你，怕我找错了人。 没错， 甭害怕，不咬人 哦， 不咬人呢、啊，喂熟了， 告诉你吧。啊、 哎呀。 你叫白全福啊？ 这样，我叫白全福。 你好大的胆子！ 我没胆子。你知道吗？ 怎么了？ 怎么了？ 你们老爷有什么毛病是怎么着？ 没毛病 啊，没毛病 啊。 你叫白全福吗？ 啊， 我说我叫白全福 啊。 你好大的胆子！我干什么去了？ 这夸你呢。说你敢跟老爷直接的说话，你胆子不小。 不敢说话，回头说相声不说呀。 我们老爷爱横打 啊， 你越横越好。 怎么横啊？ 就要跟他拍胸脯 啊！ 哎呦呵，胆子小了吧，闹不到你这儿来。 哦，撇唇咧嘴， 那才好。 哎呦呵，胆子小了，我闹不到你这儿。 哎，对对对， 这是演出呢吗？ 没错，你就这么来，听我的，没错。 好好好。 你叫白全福啊？ 这样，我叫白全福。 你好大的胆子！ 哎呦呵，胆子小了，我闹不到你这儿来。哎呀，这演出我还没真演过。 你抢了几家银行啊？ 我一家也没敢动啊。 你这儿不用跑了，怎么了？ 我抢了几家银行？ 什么呀？老爷问你，演过几回双簧啊？ 双簧 啊，就过去你演过俩人那个双簧，演过几回？ 那记不清了。 好，记不清就跟老爷说 啊， 那没数了。 抢银行没数啊？ 双簧没事，请坐吧啊， 请坐，请坐，请坐。 哎呀，这坐着可比站着累着，这个。 你抢了几家银行啊？ 是双簧吗？那没数啊。 你能够活埋人呐？ 这不能、 啊。好吧，你这 又跑了 啊！ 我是得跑。 怎么了？ 活埋人？ 什么？老爷问你，你也能逗哏呢？ 嗯，他改的还真快。 逗哏行不行？ 那跟我师傅瞧的。 提你师傅干嘛？就说你，就跟他说，那是我出的主意。 活埋人，我出的主意。 逗哏，你出的主意多好。 坐。 你能够活埋人呢？ 那我出的主意， 你是那头啊？ 这我是小伙计儿。 对， 这人可 真。哎， 干嘛？ 就跟拿两腿涮他了。 干嘛？你是叫鸟来了是怎么着啊？ 怎么着？你是头啊？ 这话错了 啊。可不错了吧？土匪头？ 谁说土匪头了 啊？ 你是头不是？ 是头啊！ 我问问你，我们找这节目找谁？ 找我呀！ 钱交给谁？ 叫我呀！ 出错找谁？ 找我呀！ 是头不是？ 是头啊！ 还是是头给硬头啊！坐下，坐好了。这人我告诉你， 哎呀，这晚会我指不定去，我鞋哪儿去了我？ 哥在这儿呢。 早知这样演出我不去。 你是那头啊？ 我是那头。 老爷问你这话去不去？ 这去，都是你教过我的。 砸了 啊？ 什么？ 砸了买新的。 你怎么说去啊？ 怎么了？ 我问问你，你们多少人？ 30人。 要了多少钱？ 要 了3000。我们给多少钱？ 5000。 价钱去吗？ 不去啊。 不去你干啥去？我们多给了2000钱还说去？你一说去，我们老爷一想，哦，狼头赚钱了，我砸了。实话实说吧，你去不去？ 嗯，我说什么？ 你就说不去。 我不去。 老爷们，你怎么不去？ 我说什么呢？ 你就说情时不去。